好了，北京时间的17: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4.7， 处于轻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的由北向南，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顾家庄桥的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像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06啦，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还有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令雷。 大家好，我是令雷。 是，哎，今儿立冬。 今儿立冬。 对，24节气之立冬。反正人家说，哎，这一过年过节，或者说冬天的这个节日节气一到啊，都吃点什么？必须吃饺子，我们家中午就吃了一顿饺子。 哦，你们北方人就是这个样子 啊？你不是北方人吗？ 对，我们就从你说，我们北方人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吓我一跳。 只要是有节气，就要吃饺子， 就要吃饺子。 好像也并没有其他太多的吃食。 南方可以选呀，汤圆。 经常被人家南方的朋友嘲笑，咱们立冬了吃饺子，冬至吃饺子， 过生日吃饺子， 对吧？初一，反正我总结，咱们北方就两个 啊， 一个饺子，一个面。 啊，差不多， 可以来回的说，是吧？初一饺子，初二面，上车饺子，下车面，是吧？ 初三还有一个 烙饼摊鸡蛋， 对，没错，就是跟面食干上了，对吧？哎，令雷哪儿人啊？ 我老家黑龙江人啊，但是现在就是家在北京了。 对对对， 媳妇是这儿人。 老家有没有小的时候一些这个风俗习惯？一般到了这个立冬啊，或者冬至的时候， 哎呀，我们家就更典型了，连面都没有， 就是饺子， 就是对各种，我在我印象里就是各种时候都是饺子。 哦 啊，就感觉这个过了什么一个特殊的日子没吃饺子，就好像你跟这个 节日 没有化学反应。 哦， 就是空落落的呗，就觉得这节气没过。 对 对 啊。那说到饺子，令雷来了，肯定得说点跟酒有关系的话题。 那个红酒， 对吧？ 饺子就酒， 对，越就越有。 对， 但是那说的是白酒啊。 对，就是在咱们的印象里，一定是热气腾腾的饺子上来了，然后呢，爸爸带着全家人一起喝上白酒，或者对吧？这一桌才圆满了。 哦，那要是说愣跟这葡萄酒配，你觉得这饺子一般？ 你每次 配什么酒？ 为难人家。 哎，是红的、白的，还是粉红吗？ 啊，这个 起泡， 这个，如果咱们要硬要分析一下的话，那咱们就硬分析。 好，哎，我 就 喜欢这 样。那 就 得掰开这饺子看看什么馅儿。 哦，掰开了以后， 你们家什么馅儿的？ 今儿中午吃，啊，闻出来了，韭菜。 哦，韭菜， 韭菜的话呢，我觉得。因为韭菜在这个蔬菜里面相当于这个气味也是比较重一点的， 对，冲啊。 如果你喝那种非常清爽的、非常轻薄的、淡淡的幽香的， 喝什么都是韭菜味的， 对，这种白葡萄酒可能就吃什么都是韭菜味， 压不住。 对，我觉得稍微轻 轻薄一点的，然后香气稍微淡一点的这样的这个红葡萄酒可能会好一点。 那要换一个 还不行， 不行， 还不行，把醋省了，让令雷给你选一个酸度比较高的葡萄酒。 哦， 你直接蘸着葡萄酒吃饺子， 有这么干的吗？令雷， 我跟你说，全国可能至今还没有一个人，但是敢为天下先。 我读一份呗， 你一下就厉害。 哎呦， 你作为这个节目的头一份的主持人，让人说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在为美食探索的道路上又跨出了勇敢的一步。 你看我这还是不小的一步， 这才叫真正的饺子就酒。 可以， 是不是？ 那咱们就定了， 连醋都没有。 啊，孙涛， 对不对？ 说的够可怜的，我 算你狠。 得嘞哈，当然了，这个是不是也不是非一定的哈？当然，我觉得大家喜欢喝。可以配上那么一点点是吧？ 对，因为其实葡萄酒搭配呢，这么多年是一个，很主流的一个话题啊，就一直大家在讨论。那么前些年一直在讨论这个西餐这种做法的各种东西跟那个葡萄酒的一个搭配。但是你越来越会发现，中国的这个饮食的文化是非常深厚的。有些东西呢，而且呢。中国大众的消费群体在喝葡萄酒的时候必将还是会吃中餐。那偶尔这些人喝在吃西餐的话，但是他们因为是中国味，中国的味蕾，中国的习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中餐。所以一定要讨论葡萄酒跟中餐的搭配才是葡萄酒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方向。 对， 所以呢，就但是中餐太丰富了， 对呀， 你怎么像红酒那个西餐说的这种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就一句话就处理了， 就解决掉了，好像。 所以呢，一定要知道那种相辅相成，有些东西要互相不能盖过。就这个，有些东西是互相这个相得益彰的，有些东西呢是为了突出另一方的。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是我认为就是餐酒搭配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需要咱们像印雷这样优秀的中国的这个葡萄酒人， 对， 来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 是是是， 因为。国外的那些红酒的专家也好，他们可能对于咱们中餐呀 不太 了解，就是他基因里对于中餐没有理解，没有理解，你让他硬搭，他们其实搭不出来， 是 对吧？只能靠我们中国的这些优秀的这些历酒师们，他们来完成这一步骤了。 对，其实之前我也曾经问过另外的一些这个品酒专家，人说是说这个西餐里边啊，可能分这个前菜后菜啊，特别的多，可能这一顿吃下来呢，配这个酒的种类也得这么十几种啊，差不多。 基本有的我吃过那个最复杂的就是上一道菜一杯酒， 对， 上一道菜一杯酒，你这要是一个那个。菜单下来可能十二三道菜，有可能就十二三个酒， 就十几种。其实你要是说换做咱们中餐呢，我觉得也可以对比一下。就咱们这中餐，它每一道菜，它现在都是也是一人一味的那种上。如果也是按这种上的话，可能也要配不同的菜，也得十几种。那这不同的这个葡萄酒，西式我知道，反正不同菜配的葡萄酒不同，这个杯型也不一样。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洗碗的工人比较辛苦， 很累是吧？ 杯子实在是太多了。 对 对，今天也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绕的确实是有一点大和牵强。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给大家说说这些个形状各异的酒杯 ， 对吧？你磊磊家里有多少种酒杯？ 其实就一种。 自我暴露一下，茶缸子。 不不不，你要是说是连白酒都算上的话， 就 葡萄酒， 就是葡萄酒杯。 葡萄酒杯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应该就是一种这种大肚杯，然后当时从网上买的，去年双十一，买完了以后还赠我了一个醒酒器，有一个这个铁艺的架子，摆在这个书房里边那个隔断上，还算是一件装饰物，挺好看的。 真的吗？在隔断里摆了一个杯子， 还有一书房，关键是， 对对对，实在我们家厨房放不下了，因为搭那大架子太大了，你知道吗？ 哎呦，人是透着奢华。 问问孙涛。 我比磊磊稍微强一点， 更奢华。 我家有两套杯子 啊， 一套杯子就是像磊磊说的那种，我也不懂那到底是什么红酒杯了，就是一家买的，人家就是基本的最，我觉得就是可能最大众的那种红酒杯吧，就是大家每个人家。还有我比他专业一点的地儿，我家里有香槟杯。 对。 这个是很重要，香槟杯跟葡萄酒杯是完全不一样的杯型。 哎，因为那个在家用，我夏天有一阵的时候非常迷恋喝各种香槟和小起泡， 你就爱喝甜水呗。 对对对对对，有一阵儿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这些人呢，有一点特殊的习惯也是正常的。像我呀，像那个 小胖， 没有那么低端了。 幸亏他现在在路上听不见。 高端的 呀，和奥黛丽·赫本啊， 哎呦， 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小小的毛病， 什么？ 非常不好。夏天的时候，食欲不振。 哎呦，好像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天气太热了，吃不下太多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喝一点冰镇的起泡酒，哎呀， 开胃， 非常舒服。 哎呦， 有的时候呢，不想吃饭了，自己就能喝掉一瓶。 哇， 据说奥黛丽·赫本啊，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因为天气太热了。就是几乎不怎么吃饭，就是每天在喝这个起泡酒。像我们这个 还是有共通之处的， 形象上都是比较出众的 嘛。形象上倒是没有任何共通之处， 可能血统上也都比较高贵，所以就沾染了这样不同的，就那么一点点的小毛病。 不不不，换个词儿，浸淫。浸淫了， 小毛病有一点点啊，就我也感觉不太好。但是在夏天的时候经常喝一点，但是我就发现我家里买的那个杯子呀，不太能满足我的需求，口太大，一会儿气儿就没了。 哎呀，所以你买的还是错的。 只是我这个喝完酒我还好打个嗝。 呵，您这个 level 真是高，我告诉你。 你说，哎，这一下啊， 咱们继续聊吧。 啊，对对对，我也觉得是，跟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 声通气畅，当然非常舒爽。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气儿走得太快。 嗯， 对于这个酒的味道，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损失， 所以我觉得咱们就 直接，所以我就勒令那个卖我酒的人，你必须送我一对儿那个香槟杯。 什么人？ 他就送了我一对香槟杯， 哎呦， 以后确实是不错。 然后直接就把你拉黑了是吧？就再也不卖你酒了。 我一夏天买了好几千块钱的酒呢。 嚯嚯嚯嚯！你看还是有钱。来问问令雷吧，雷子啊，你说着这个酒啊，尤其是红酒来讲哈，一般杯型分为几种？ 一般杯型，首先我补充一个，刚才说那个听了孙涛跟你聊完之后，我有一个感触啊，就是我做过这个广播的节目不多啊，但是也串过几档，我发现这个文艺广播的这个朋友们 啊， 喜欢红酒的啊，甚至在家有两三种杯型的这种，这才会有这种。这种类型的人，你知道 文艺广播人， 对，就文艺广播 比较文艺。 对，我就发现这个葡萄酒它也具有这个文艺的一个属性啊。 是是是， 对。 尤其但是像孙涛这种高端的， 对吧？艺术家买几千块钱的起泡酒，我的天， 真的 每瓶都30多块钱，你说得买多少瓶？太可怕 了！我在家热水器接的都是酒瓶的，是吧？洗澡是吧？ 是。回过头来再 不一样啊， 回过头来说这个杯型的话，一般的情况，就像我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有四种杯型左右。首先我们说它，首先如果分类的话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香槟杯，一般这三种类型。但是红葡萄酒呢，它的这个品种种类太多， 对， 所以红葡萄酒一般情况下会有又分出两个杯型来，所以加在一起一般是四个杯型，在葡萄酒里。所以刚才我们说，在一个标准的非常正式的啊，或者宴请那种这种招待的时候呢，或者是按位上的这种餐的时候，一般确实一道菜配一款酒，那这从服务上来讲也好，还是从这个葡萄酒的属性来讲，一般会一款酒配一个杯子，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一个晚宴啊，什么都没上来呢，前面杯子摆了一排， 对 吧？有的时候这个夹菜啊、拍照啊都不是很方便， 碍事儿， 甚至于说倒酒都不方便， 是也撤了吧？ 对，当然它会有编号，一般会有编号。 但 是有经验的这个服务员来说，如果不是特别麻烦，一般4到5只杯子的话，他一看这个杯型，他跟他今天晚宴准备的酒一般不会错。所以咱们就说一下这个，好像貌似眼花缭乱的都是透明的杯子往这一摆， 对， 他们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功能和属性？首先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在一个晚宴正式的晚宴去之前，一般在欢迎的时候，我们叫 cocktail 的时候。就是因为比如说一个晚宴你去一般30个人，那么大家是陆陆续续来的，比如说6点半说邀请，那其实7点半才开始，这一个小时之间来的这些人，对于这个今天晚上餐和酒的一种期待的时候，那我们一般会选择一款优质的起泡酒或者香槟 啊，那么让大家先喝起来， 哎， 那也是有一个开胃啊，还是让大家去热一下身， 嗨起来 啊，对对对，然后呢，聊起来也会比较开心。就是晚宴一开始的时候，你已经有点嗨了， 对，嗯，就是这意思。 所以呢，第一个呢，我一般会用一个香槟杯，所以今天我也带了一个香槟杯的杯型啊。 你们形容一下这个香槟杯有什么特点啊？ 对，香槟杯的特点呢，一般呢它是细长， 嗯， 细长，我们叫它长笛型。或者像这个有点像郁金香， 郁金香，我也是想说这事， 啊，对对对， 哦， 见识广博 啊。那这样的一个杯，这样的一个杯型，它有它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大家知道，这个香槟酒属于起泡酒的一种， 对，嗯， 啊，香槟酒是起泡酒里的奢侈品啊。那么它呢，就是这个起泡会给人两个感觉，第一是视觉上，让人感觉这种升腾的、细密的、持久的。这种气泡让人感觉很有活力， 嗯 啊，然后呢，第二，在这个气泡在你的口腔中这种爆破，啊，这种撞击会让你也是感觉到一种愉悦吧， 对 啊，那么这个气泡就很重要，所以怎么保持住这个气泡是这个杯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哎，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气泡上升升腾到液面的时候它就爆破， 嗯， 所以这个液面尽量要小。对吧，这个液面越小，它气泡这个同样体积的葡萄酒，这个等量的气泡，它持续的时间才更长。 是 啊，所以呢它一定是一个长长的，然后呢这个横截面尽量要比这个葡萄酒杯啊，这个红葡萄酒杯、白葡萄酒杯都要小，所以它气泡这个维持的时间更长，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特点。 嗯，所以你的杯子买错了呗，你肯定是横截面大呗。 没有 啊， 我们家的香槟杯也是这样的， 哦，也是 这样，只不过比另类这个小一点。我刚才进来， 哦， 我说比我们家那个稍微比这个整体感觉那个杯肚那儿要小一圈儿啊。我还有一个是那种 长笛型的嘛， 就 是 竖 长 着的， 啊， 哦，那个好吧？ 对， 那是不是更好一点？ 那个也很常见， 对，那个也挺多的， 嗯。那要不然就是你买的酒有问题。 我的酒 就是气泡不够，你知道吗？还没喝到嘴里的泡没了。 就是凡是把自己跟我们的女神奥黛丽·赫本在一起的放在一起的人，他这个都 有问题，有问题，我有问题，我有问题。 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起泡酒哈，咱们先进段广告，啊，接下来继续说说杯型。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吧，我们接着让那个林来给大家说。 哎呦，听声音多悦耳啊，刚才没听见。 好，哦，你对这个声音很感兴趣。 哎呦呵，没碎吧这样。哎，这声音你不觉得很悦耳吗？我尤其戴耳机，我听起来特别悦耳。 这很像咱们过去敲的那个编钟的那个声音。 对， 像吧， 清脆。 好 啊，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声音如何通过这个声音去辨别一款好的葡萄酒杯，但是总归要有这么一个样子。 他们挑杯子的时候也会像你这样敲一敲吗？ 对，其实不是敲出来的，就有的时候你敲你是很难确定这个杯子的啊品质或者给你带来的愉悦感的，实际上是抓了一下， 抓一下， 是用你的拇指托住它，用你的食指 揪它一下， 揪了它一下，对， 哎，我 指甲揪了一下， 我上次。 为什么 也进行了一个类似的动作 啊？ 结果那个杯子 就碎了啊！ 是 这么容易碎吗？ 是这样，就是好像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就它越脆弱越娇羞，好像品质就越高。 真的是这样？ 哎，他们真的是跟我这么说的，可能是让我照价赔偿。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杯子也太脆了吧！ 哦， 还有我经常就是我们朋友一块吃饭嘛，吃完饭我就帮人家收拾收拾，有时候会主动抢着洗个碗。 结果 洗到这个红酒杯的时候，我洗坏了好几个了。就是拿，其实你说我手重真不重，就是拿那个擦碗布嘛，你就在里头这么一转，转的时候你这个手吧，可能比那个杯口稍微的大了一点吧， 对， 就是你这么一硌它，那个边啪 就裂了。 就掉了一块。 那确实，说实话，都是现在来看都是比较好的这种葡萄酒杯。 哦，这真的是评判这个好与坏的一个标准吗？ 他们跟我这么说啊，我说那你看你们家这个杯子， 太不结实 啊、 嗯，是不是碰瓷儿？主动让我去知道我这个人爱干净，让我去洗碗。洗完的时候，每次都跟我说这个杯子好贵，你让我赔。你下次还让我洗不洗？我说我在我们家洗我那个非常糙的那个杯子，洗了多少回也没有洗烂过。 就是呀， 怎么到你这儿，而且真不使劲儿，就这么一转的功夫，啪。就一个小块就下， 就是 还给我手割破了呢。 对，就是这种，我们也经常碰到啊。就是你会看到在很多餐厅里面那种厚厚的大玻璃杯啊， 嗯、 一个是看起来很笨重，然后撞击起来声音也很闷， 嗯 啊，然后呢，它的我们叫透明度和折射率都不是很高， 嗯 啊 嗯， 但是呢，特别好的那种杯子，一个是它为什么薄，它要保证它的那种光鲜的透明度啊，折射率啊， 哦，视觉看起来漂亮、 啊。对，然后呢，但其实它的工艺也是更难的。 嗯， 然后它里面的各种这种属性的金属啊，或者比如说氧化铅呐、啊、这些物质的比例要更加的，要它既要坚硬又要柔韧， 嗯， 对吧？它不能是特别脆，特光只有硬度。然后又没有柔韧度、 嗯、 对吧，其实越薄它的工艺上和它的这个材质上都是要求都是更高的， 更高呗， 甚至于说还有一种成本在里面，就是破损率，对吧、 哦、 这些东西都是更高的，所以一般薄的杯子我们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还是用那种刷子，就像给小孩用的那种、 哦、 刷奶瓶的那种， 不能拿手进去转， 对透进去，这样甚至于说还有一种更精细的、洗杯子的方式，就是有那种小的小小的金属球 啊， 一小盒，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 搁进去晃， 搁进去晃，它在晃的同时，它在碰撞的同时，它 就清洗了， 干净啊！ 好，哎呦，这还是头一回听说还有这个东西， 洗衣机里的 洗衣球一样， 见过没？那个， 因为那个球最重要的是洗那个醒酒器的时候， 嗯， 因为醒酒器你伸不进去，因为醒酒器很多造型是特别的， 对 吧？ 婀娜的， 把那个球要放进去，然后晃一晃。啊，但是所以有一些特别好的杯子，我们也是这样去洗， 哦、 啊，因为它太深太大了，你知道有的杯子很大的，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你也伸不进去或者怎么样，然后就用那种小球球， 哦、没错没错。得嘞，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这个葡萄酒专家蔺雷哈，大家有任何关于葡萄酒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发送您的问题过来就行了哈， 或者在北京时间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红星美凯龙11月1日-11日尖货开团，北四环商场满3000元抽1000元油卡，西四环商场会员购物有机会1999元抢购芝华士电动功能沙发，北五环商场购物满20000送一台扫地机器人，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喜欢回家时一碗热汤的关怀，喜欢出门时一条围巾的温暖。临冬将至，拿什么来温暖你最爱的人？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温暖有时是一碗汤、一句话或者一声来自远方的问候。 八达岭奥莱冬装节送温暖了，本周末购物满2999元即送100元电子礼金，双十一当天购物满1111元可一次性获赠100元购物卡。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分裂，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我国西最南飞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工。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今天啊是这个24节气的立冬。哎呀，这立冬以来哈，今天也是全是这个暖气点火的日子，但是感觉还是挺萧瑟、挺阴冷的感觉。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 啊，好的。实际上呢，配合这个立冬节气，气温也下降到了下半年的最低点， 是吧？ 因为今天早晨呢，整个北京市都在0度以下。 哦。 南郊观澜台，那个地方是-1.4，石景山呢是最低是-2.4度。 哎呦。 所以说呢，今天早晨应该说还是比较冷的。 嗯。 今天呢，这个大半天的时间基本上天空云量都比较多，好在呢是这个高原透光性能还是可以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气温啊，上升速度还算不慢，那么呢大部分地方的这个最高气温在11到12度之间。那么今天夜间呢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这个多云呢还是以高云为主。 嗯。 后半夜呢上点这个中云，所以气温下降速度还是比较快，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到2度之间。到了明天的夜间，也就是后半夜，又有一股冷空气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3-4级的偏北风。9号白天呢，风力还会加大，预计啊，平均风力4-5级，阵风在6级左右。所以9号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防风了。虽然气温报的并不是很低，还是报了个14-15度，但是呢，有4-5级的偏北风，人们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在10度以下。所以大家9号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北京天气是这样，那么这股冷空气呢来得快走得也快，预计啊9号夜间就会离开北京。之后呢气温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下降。另外呢8到10号东北地区啊将迎来比较强的雨雪天气。黑龙江啊部分地区会达到大到暴雪。是这样的，南方呢大部分地区仍然会被阴雨所这个包围，其中呢江苏啊安徽啊一直到湖北东部、江西北部还有湖南的东北部，这些地区呢有这个中到大雨。明天呢随着这个低潮的继续东移入海，地面气旋呢 迅速发展，所以在北上过程当中由于冷空气结合，所以的话呢，从八号开始自南向北给东北大部分地区带去明显的雨雪天气，其中呢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中部等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黑龙江那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吉林北部呢一直到这个黑龙江大部分地区将经历这个雨或雨夹雪转雪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里边呢，假如去东北旅行，尤其是吉林和黑龙江，需要防降雪，而且呢积雪会对道路产生明显的影响。在这时候呢，我想大家最好不要坐大巴出行。这是这个东北。另外呢，新疆北部还有降雪，除了这个东北之外，另外一片呢就出现在新疆北部，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后三天新疆北部将出现小到中雪，其中呢阿拉泰、塔城和沿天山一带呢将有中到大雪，局地会出现暴雪。那么受冷空气的影响，这个南方的气温的话呢，这个前一段时间应该降得比较明显了，最近两三天呢恐怕有所反弹，比如说这个今天的最高气温应该是江汉江南部分地区啊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气温的最低，最高气温都在十度上下。这一带呢因为有云的遮盖，空气湿度又特别大，最低气温都在5到6度之间，所以说呢温差并不是很大，但是阴冷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说呢未来几天气温呢是略有回升，到周末南方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回升到20度左右，所以这时候呢天气稍微感觉暖和一点了。总体来看华北地区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其他地方除了有雨有雪有降温，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收听当地的临近天气预报。 没错没错哈，谢谢刘老师给我们做的详细的介绍哈，以及您非常多的一些温馨提示，感谢刘老师。 好，再见。 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好，北京时间的17:36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事故车多路段。目前的东南四环18里店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东五环远通桥上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小交亭桥。再来关注东六环土桥新桥北，北向南有事故，队尾是接近了古城西桥。那么另外呢，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京沪高速18里店桥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请小心注意避让。那么另外呢，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来广营收费站路段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三环华威桥上南向北的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还有就是在这个东三环的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来广营收费站路段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四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39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令雷。 咱啊第一时段就忘了给人好好介绍一下了，令雷何方人许呢？ 你再重新说一遍。 何方神仙呢？ 好的， 可以吧？ 差不多。 哎呀，何许人也呢？你看我这词儿。WSET 国际葡萄酒烈酒学院品酒师资格认证高级品酒师，而且还人家获得了 CIVB 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学院的课程结业证书，这可都难了去了。 鼓鼓掌啊！还有一个消息 啊， 就是上周的时候，林老师来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红酒的知识。 你怎么知道？ 然后呢，我不上节目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听众。只要是林老师来， 是 收音机前肯定有我， 是吧？ 好，如果我没在收音机前， 你会回放， 我可能在任何地方。 在收音机前听的103.9， 我串台了。 我那个说正题啊，今天我们的微信头条 啊， 然后我们的编辑磊磊 啊， 不是你啊，另一个磊磊， 磊磊啊， 然后把上一周林老师讲的那些关于红酒的知识 哦， 总结了一下， 太棒了。 因为林老师讲课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参照物 啊， 就是我们外面的编辑杨磊。 为什么是他？ 因为杨磊啊，他可能在那个就是理解能力上啊，比你我 要 及大多数的听众朋友 差一些， 稍微的欠缺那么一点，你不能说差啊。人和人当然 杨磊，他说你会坏话呢，杨磊 有一点不同。磊磊呢，可能比我们反应稍微慢了那么一丢丢。 没事，我替你捶他啊， 一丢丢一丢丢。所以这就变成了我们林老师很好的参照物 哦。 如果杨磊都听懂了，说明今天讲的， 我告诉你， 深入浅出，表达清晰， 涛哥呀， 非常好。 你这节目不能再上了，你要再上的话，你就树敌太多了。 哎、今天也是我本周的最后戏， 昨天是把我们的机器人朱老师好好的说了一顿、 哎这个。真的，明天呢，我可能啊就要退出这个节目了。但是今天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完的。 有，好好好。 我们外面反应相对慢一点的磊磊呢，那个作为很好的参照物，但是磊磊验证了我们小时候经常说的一个词， 什么词？ 勤能补拙。 哎呀呀呀！我觉得人家是大智若愚 啊。 对，大雷子，你赶紧给我们说一说吧。他这你是听不下去在哪儿？ 他把林老师上周的那些个稿件 啊、 内容，经过反复的听，可能我听一遍就总结，连连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了好长时间。终于把这些东西都总结成了一篇非常详实的微信稿，今天在我们的头条里边推出来了。 哎呀， 说要感谢杨磊 啊、 做了这么细致的工作。 挤得完了吗？ 没有挤的呀， 还没挤 的。说的都是事实。 好， 这就给大家也指出了一条道路。 哎呦呦呦， 只要勤奋 啊， 起跑线上输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杨磊，我替你捶他啊， 没什么关系。 好的。所以呢，涛哥说了这么一大通的话呢，最终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来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哎、然后看看我们的微信推送的第一篇文章，是我们磊子和我们大雷子啊，令雷呢一起合作完成的，我们上一期节目的精华的部分，为大家详详细细的介绍了一下。 对对对， 啊，值得推荐。 我都是开玩笑， 对吧？ 人家两个都比我聪明， 那是 两个特别聪明的人总结了这么一篇特别棒的文章，非常适合对红酒啊可能想了解又不是特别了解的初级选手来普及一下，是不是林老师？ 而且更详细的说哈，比如说上一期我们聊得非常好，高磊在， 对， 聊得非常好， 觉得很多有用的东西，但是现在想一想，有都记得住了吗？ 记不住啊。 我觉得，所以说 记住了吗？ 我就记住了望闻问切，好像不 对。 这是我们中医界的事儿。 对，所以像杨磊他特别认真的哈，然后那个突然间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林老师你看一下，这个我是上一期你说的东西都总结好了，我翻了一翻看一看，哎，几个重点啊，咱们看闻尝， 对， 然后闻的时候香气怎么表达，对吧？分三类香气去表达，最重要的一类香气里面花香和果香的描述 是 吧，哪些可以参照的花香和果香，把它都列出来了让大家知道。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啊，就是你知道就葡萄酒这个东西，大众的消费者来说去学习它还是有一点难的，因为接触的比较少， 对， 所以呢，如果我个人认为，如果把葡萄酒的知识还是从那个概念从零到一百分成那个分数的话，那零到一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家接触的少，然后又想去了解，后面一旦有了自己这个起点之后，很多资料啊学习的渠道啊就会自己去学，但是零到一说明你喜欢上它，你爱上它了，然后呢你有一点起点了。所以那个怎么说，如果说杨磊这个方式他刚从零走到一的话，然后他又回过头来把他理解的东西教给大家， 真的 是最利于那个大家从零起点去了解葡萄酒的。 对， 如果一个大师他懂一百，他给你讲零到一可能你听不懂， 哎， 但是刚到一的人回过头来给你讲零到一，你学得很快。 哦，你看看人家这才叫夸人，你说说你什么勤能补拙吧，啊，这打小就有缺陷吧， 这都是别人用在我身上的词， 哦， 我可能刚时没有说清楚， 哦，是吧， 主要是我反应， 那我们可以理解， 好，行了，这一段就过去了啊，不要影响我们同事之间的感情，重点是文章好， 对， 大家一定要领会这个精神，啊， 你看咱文宇不就发来信息了吗？ 好， 很好的文章啊，我都已经收藏了， 哦， 你看看，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一看就觉得这确实是管用，啊，有实用性，我以后再去品红酒，再去形容这个酒颜色嗅觉味觉，我有的说，而我不是简单的说哟好喝，颜色红，啊，闻着酸酸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些词语了，对吧， 对，什么醇厚，就用那些，因为咱们都是把它分成度了嘛，比如说咱们是回过头来说那个口感的时候啊，酸度甜度、这个收敛感，还饱满，还有酒体，对吧，它都是让你说出来，把非常非常感觉上很主观的东西把它具象了，酸度怎么样，是高是低，甜度怎么样啊，这个酒精度怎么样，是高是低，啊，这是三点了，然后酒体，然后 丹宁对 啊， 那个收敛感嘛， 还有最后一个余味，对吧，你都把它变成量化的东西去描述，说明你对这个东西是有一个科学体系的一个认识的， 对对对， 非常好， 你看我就记住丹宁了， 真的 非常棒，因为为什么呀，年纪最大的人吧就得关注什么东西能够延缓衰老， 主要是它的抗氧化作用， 对， 哎呦 好，咱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这个杯子啊， 说说酒杯， 对， 上一节的时候我们其实提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杯子林老师说了 啊， 越薄可能相对的人家那个要稍微高级一 点，就要高级一些， 特别厚的杯子相对比较适合居家使用，不太容易碎， 这观点 这是你总结的，这 对对啊，我刚想问 这个真的是我总结的，因为我就惨痛的叫你赔了人家好几个了，但是林老师刚才也说了，人家高级的杯子确实是相对薄一点，所以大家在外头尤其是去朋友家的时候千万不要主动刷杯子。 好，咱刚才呢只是先介绍了一种杯型啊， 哎， 叫香槟杯啊，或者说一般起泡酒是不是也用这种杯型喝呀？ 对，就这里呢就又跟大家普及一个小的知识点，就是我们说这个葡萄酒我们可能有两，如果之前我们说红白桃红是按颜色的一个分类，还有一种分类叫做静止和起泡， 对， 就那就把葡萄酒分成两类了，那大多数我们喝的这些都是静止葡萄酒， 是， 那这个起泡酒一般都是这个平行，那起泡酒里面呢就包含香槟，那香槟呢是起泡酒里的奢侈品，那香槟呢是只能满足在起泡酒里什么样的酒可以称之为香槟，至少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在法国的香槟地区生产的，就是必须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北大荒酒可能就是北大荒产的， 对， 汾酒一定是山西产的，但是有一个地域性，第二一定要香槟区的法定葡萄品种，然后第三要用香槟的传统酿造工艺，这三点，这是最基础的三点，满足了才可以叫香槟，刚才的问题是 起泡酒是不是也用这种香槟杯型的杯子来喝？ 哦 ，OK， 是这意思吧？ 哦，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说叫做香槟杯，其实就是起泡酒的这个杯子， 基本杯型。 对对对，哦，都是因为它的从功用上来说，为什么它这几个杯型其实都是为了满足功能性？ 哦， 那功能性呢，就是要收敛这个气泡， 哦， 啊，横截面积尽量小，然后保证这个气泡的持续、持久和绵密。 嗯， 啊，所以就是这个起泡酒都用这个了。 嗯，咱们再介绍一个呗，还剩下有两大类哈，一个是红葡萄酒的， 一个 是白葡萄酒。那咱们先进段广告，然后再让咱们的令老师给大家来介绍。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我们来看看那个大家的问题啊。这儿一位朋友叫大眼睛顺顺，他说我家有两种杯子，一种就是普通的红酒杯，还有一个就是威尼斯买的水晶杯，听起来就很高， 就好高级啊。 哎，刚才那个磊磊问到说，现在刚才我们讲到香槟杯算一类，然后红的一类，白的一类，这个水晶杯归到哪个里边呢？ 是质地问题吧。 对，这个咱们仔细听，就不用仔细一听他就听出来了。这个我们刚才是， 所以涛哥还是比我们要慢一点接受 新的。 我们是刚才是按杯型杯杯型分，或者按照葡萄酒的种类对应着分，然后突然间出了一种质地的， 真的， 那质地它跟那个就不一样了。 嗯， 对吧？那就是它分类标准不一样，咱没法说。 嗯，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如果按质地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把它分成这个玻璃杯和水晶杯。 嗯， 啊，那个水晶杯呢，相对来说呢，它的透明度和折射率啊，和这个光泽度都会更好一点。 嗯， 有 啊，所以它的本身这种材质的成本也会更高一点。 嗯， 对吧？所以就好像这个杯子是很高贵的，好像一说到水晶杯，它相对来说就闪闪的、透透的、亮亮的。 嗯， 啊，比玻璃杯要更这种更有这种感觉，而且要薄，而且声音也更好听， 更清脆。 水晶杯不容易那个破吧？ 啊，水晶杯容易破 啊，更容易破。 对 啊，我怎么感觉水晶应该比玻璃更？ 水晶杯呢？因为水晶杯里面必须含有一种这个氧化铅，这氧化铅的比例决定了它的柔韧性的这个比例。当然了，你知道，真正可能用水晶杯的地方，它不会有特别用力或者是不专业的洗杯的方式。 哦，对， 对吧？所以该是什么样的杯子，它会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哦， 对吧？所以我们就不用替他们去考虑这个破损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他就会用这个东西，而且水晶杯呢，还有一点会比较好的是。但是触觉，我的触觉上我并没有感受到啊，就是这个我们的知识这个是这么传递的，就是说水晶杯呢，它一般呢，它的内表面就内壁啊，内壁玻璃你可以做的非常的光滑， 对 吧？那水晶杯的内壁呢，它其实有细微的这种 颗粒感吗？ 这种 有条纹是吗？ 对，它是有这种颗粒感或不光滑的这个表面的。 不光滑 不光滑这个表面的。那这个不光滑的这个表面呢，是工艺上很难解决的。那么保留了这种原始的这种质地呢，但是可能是很细微的啊。 是。 然后你在晃酒的时候呢，它是跟葡萄酒有一个轻微的一个撞击的。 嗯。 那这个撞击呢，本身呢也是帮助于醒酒的一种 一种功能就体现出来了。 哦， 所以水晶杯它不管一拿起这个水晶杯，质地会非常好，空的杯子放上酒之后，颜色光泽会特别好。 嗯嗯。 然后呢，在醒酒的时候，它的功能性也会不一样一点。如果纯光滑的和内壁有一点凹凸的是不一样的。 你看啊，就是咱们倒入杯中， 像我和赫本这个级别的，是不是就应该用水晶杯？ 怎么又了？就是我想说的，就光滑的，可能你在这个摇晃这个杯体的时候， 哦、 它可能挂杯的那种感觉。就是 摩擦力小， 就有规律性的，或者说挂不住。但是如果是水晶杯，它因为有那种凹凸不平的表面，所以它摇晃起来，酒挂杯的那个首先面积会大，二一个它那个杯体那个液体的形状是多变的， 倒下去三两，有一两多晃起来都挂在上面是吧？ 对，反正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这样就特别有艺术感。哦， 当然我们不追求，在喝酒的时候，我们并挂杯这个东西在怎么说，专业的品酒里面来说，并不是一个参数， 对， 就是挂杯的一个情况。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中国朋友喜欢这个挂杯、啊， 对。 但是我们说的是它撞击的时候这个醒酒的这个功能， 嗯， 啊，它更多的摩擦和碰撞，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醒酒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里面。嗯、 对、 啊， 这都是有一段啊，那个电视节目，包括很多不专业的电视剧。老教 误导大家 说这个挂杯度越高、这个酒越好啊什么、 我 就听 说 过， 还 有人跟我说是什么酒精度越高那个越挂杯什么，有好多 因为它浓稠呗、 都说过，但是其实跟这个好酒坏酒没有关系。 好，那有时间吗？有时间我就把这个给大家 说一 下。 这一节没有 没时间了。不是我们诚心故意的、啊、 所以我这问题还是很专业的、是吧？ 对对对， 有没有时间？有时间就聊一聊， 下一节聊， 咱留着留着留着啊！大家伙儿有任何的问题呢，您也别忘了来问问咱们的林老师。包括您家里有什么样的藏酒，您不知道好与坏，是不是真值得珍藏，也可以问一问，到时候发来照片就行。CHWL876， 好，我们一会儿见了。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到店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

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的由南向北，莲花池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的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那么另外呢，莲石路距万丰路200米西向东方向接报有事故，已经是影响到了后车通行。另外，东五环距离姚家园路出口1公里处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了。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 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8:05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林雷。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些喝葡萄酒的杯子。 好 重点在这儿。 对， 我们先把这个讲完了，看见大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在最后一时段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集中给大家回答。 那也行，可以。好，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杯子的问题，然后说 水晶杯嘛， 但是是不是上个时段遗留了一个问题？ 遗留 挂杯的那个 挂杯问题， 是吧是吧？还是我记性好一点？挂杯这个问题，让令老师简单的给说一说。 挂杯的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晃杯的时候，把这杯子放下来之后，会看到几条这个线留下来。我们呢，这个叫它一般叫称之为酒泪，眼泪的泪，像眼泪一样，或者叫酒腿，都有这么称呼，酒泪或者酒腿。那挂杯的现象跟葡萄酒的品质的关系，一直是被很多人所问及的，那么现在呢，就告诉大家，第一，挂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啊？这挂杯产生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酒里面的这个糖分和酒精度，糖分和酒精度，它跟杯壁的附着力要更大一点，它跟杯壁的附着力会更大一点，所以呢，造成了这个酒类，尤其这个，尤其你看到很多酒，你喝起来，哎呀，特别浓郁，酒精度也很高，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挂杯就会多一点，那么糖度和这个酒精度，一般就是说这个葡萄成熟的特别好，糖分也比较高，那么糖分发酵的时候转化成酒精度也会比较高，这个成熟度是没问题的，但是这款酒是不是好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一款酒的好坏是有很多复杂的指数或者是平衡感才能共同维持到一个平衡点，或者才能达到一款好的酒的一个标准，而不是说糖分高或者酒精度高这款酒就一定是好酒。但是糖分高和酒精度高，如果是天然的糖分的话，因为很多酒做酒的时候往里加了一些糖的，如果是天然的，我们能判断的是这个季节，就是今年的采收，这个葡萄的成熟度很高，本身果实是非常不错的，这一点我们能判断。 哦，就是挂杯度并不是他们评论一个酒好坏的一个标准。 对，只能说这一年的收成不错，这一年的葡萄的这个收成还可以，成熟度还可以。 这个其实就是好多人呀，玩到最后进入了一个误区了，就是不太懂，但是又显示自己很 装懂， 哎，就是装的没有装的太好。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打开一扇窗， 去伪存真，做一个真正懂的人， 懂行的人， 要装，是吧？ 对对对。 好，我们接着说回我们今天的重点啊，杯子， 杯子，那杯子的话，刚才我们说到要聊一聊我们的红酒杯了，红酒杯，我今天带来的一个呢，跟主持人呢这儿能看得到啊，就是一个典型的波尔多杯，波尔多杯，其实跟它对应的呢，还有一个勃艮第杯，红酒杯，那么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产区或者两个葡萄酒的一个分类。那么虽然是波尔多杯啊，但大多数的葡萄酒都可以放到这个波尔多杯里面去喝。你说是澳大利亚的呀，美国的呀，但是相对来说呢，勃艮第这个杯子里面放的酒呢，就会相对来说确实受限制一点，可能以勃艮第这种风格为主的这个葡萄酒才会，或者勃艮第本土的酒才会放到这个酒杯里。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严格的区分啊？不都是红酒吗？ 都是红酒。你看这个勃艮第的不是波尔多的这个杯型 很标准，就是我们大概脑子里知道的这种高脚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对， 相对来说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虽然它的肚子是很大，是鼓出来的啊，但它的杯口是比较宽的。你看它的杯口是比较宽的。 对。 那么，我们主持人手里是有这个图片的啊。 有。 我们看到那个勃艮第杯，在波尔多杯旁边的勃艮第杯，勃艮第杯呢一般会比它更矮一点。肚子要更大一点， 对， 收口呢要更小一点， 是 比它，所以整体来说，是在这个波尔多杯的杯型之上的一个 加扁了 ，而且 有点像一个五边形，大家想象一下 啊，而且口更小，那波尔多杯呢，一般我们相信呢，这个我整体的风格来看呢，就是它的这个相对来说是酒体饱满，香气富裕，香气浓郁这样的一个特点，酒体和香气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它的口可以稍微的适当的这种宽一点，那么我的香气也不用特别去拢，啊，那它自然的一个挥发。那你相对比来说，勃艮第的杯口呢相对小一点，它要让整个这个杯肚里面，这个让更多的这个葡萄酒的香气首先拢在里面，然后缓慢的散发出来，然后让你去怎么说，要稍微的努力一点去捕捉它的香气。就是因为勃艮第的酒呢要更加的细腻，然后呢酒体呢要更加的轻薄一点，所以它的香气呢就相对来说更加的细腻，更加的清淡，所以它需要更大的一个杯子首先把它拢出来，然后再挥发出来的时候呢要小一点，慢慢的出来。 对， 这是这个从这个香气上它的功能，那而我们这个呢相对来说不用那么去拢，然后也不用那么去这个飘散出来， 就是波尔多杯嘛。 对，波尔多杯，然后第二个从酒体上来说呢，那么这个杯子是很容易倒出来的，而且它很长，你看到波尔多杯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那我一抬起杯子来，整个这个酒液就很冲击力很强的，自然而然的从底，因为它有一个很长时间这个杯壁的一个过渡了，它是很快的冲击到你的这个口腔里，而那种圆圆的收的很收的这种勃艮第杯，你倒到嘴边之后，你的口腔和这个杯壁的这个倾倒，它是要配合一下，然后倒到你的嘴里之后，然后要慢慢的去品味，去找勃艮第酒的里面的香气呀、口感呢，去捕捉，去细细的体会，而这个就哗进来了，那个要到这儿，要因为它的口收进去的，不是说我倒。但因为他的口收进去了，所以他听到的时候， 那就这两个产区的这个葡萄酒喝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之处呢？比如说抿的口有大有小， 然后、 有这个区分吗？ 这个说到这两个杯型，就说到这两个地方的葡萄酒的一个特点。很多人说呢，中国人，中国的朋友喝葡萄酒的时候是先从波尔多喝起，因为就知道波尔多是一个葡萄酒的天堂。 对， 那我就直奔天堂去了。 是 啊，然后呢，其实你在天堂转了一圈之后呢，你发现这个世界很大， 回不来了， 还是去地狱看，没有。 这个世界其实很大， 世界很大， 对吧？ 对。然后要喝呢，要喝的更加的。精细， 啊，细微啊，体会那些细微的那些差别啊，细微的风土的差别。那勃艮第呢，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产区。 嗯， 那它呢，也勃艮第呢，主要是葡萄品种呢，也是黑皮诺。那黑皮诺本身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娇柔，这个一个葡萄品种。那个它在种植的时候要求条件比较高，它的皮儿也比较薄，也容易生病。那整个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葡萄品种。 哦， 那么它酿造的技艺也要求高，它的风土变化也多，所以它整个来说，这个黑皮诺呢，酒体也薄，这是它整个的一个特点。香气呢更加的细腻，不是那么直接，所以呢，这是两个地方的葡萄酒的一个特点。 哦， 那么相应的用的杯子呢，就会有一点不同。 哦，哎，林老师， 嗯， 是不是还有一种杯子叫什么黑皮诺杯 啊？就黑皮诺杯就说的就是这个勃艮第杯。 哦，是吗？ 对， 是一个杯型。 哦，对，是一个杯型。 哦，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就又多说了一句，就是很多人，你看我们说啊，红葡萄酒杯和白葡萄酒杯，然后红葡萄酒杯我们大致分了两种，有的人把它分得更细。 嗯， 在红葡萄酒杯里把它按葡萄品种去分。 对， 比如说赤霞珠、舍拉子杯，然后黑皮诺杯，或者什么杯。 对， 这个问题是有待考证的。 为什么 这个问题在葡萄酒圈里呢？有的人把它做的就是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建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然后呢，但是有的人呢又说它是一个伪命题 啊， 就是真正的一个葡萄酒，这个葡萄品种把它酿成酒之后，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杯型我才能 完全发挥它的优点， 发挥它的优点？然后这个杯子的形变化了一点之后，就这个就换了另外一种葡萄品种才能体验得到。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有待商榷。 哦， 是不是真能体会到？就一个，假如说一款葡萄酒啊，它本来是比如说黑皮诺，这个葡萄品种，我把它倒在了波尔多杯、舍拉子杯，然后这个黑皮诺杯，倒了四个不同品种的这个杯子里，它的差别是那么大。 哦，哎，您试，您自己试过吗？ 对啊， 我试过。说实话，以我现在的段位， 喝不出来区别。 我喝不太出来区别。 哦，基本上是一样的口感。 所以这就是可能有好多人啊，要玩一些形式的。 也不敢说，因为只是大家这种东西的讨论。你说我很难。首先，如果把它科学的量化，可能才有一个定论。但你说这个东西，如果用不同的杯型喝同一款葡萄酒，它的差别在哪儿？那个东西能不能量化？ 很难 科学的统计出来。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推论。 哦， 那如果大家只是说我觉得这样是合适的，或者我觉得这样是好的，啊，或者我稍微有一点那个依据的，但这个东西是不是能被所有的葡萄酒爱好者所认可？这个东西是有待商榷的。 它缺少一个大样本的这么一个实验，就是给大家一个大数据，到最后让人家相信。 我觉得主要就是还是因为品酒的过程是非常主观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用n 多个数据我能支撑起来的一个体系。 对， 那我看到的颜色，甚至你看同一款红酒，可能每个人看到的颜色深了、浅了、紫红了或者玫瑰红，它都可能不一样， 而且对气味的感觉也不一样。 是啊， 但是我跟你说， 我还有鼻炎。你说 那个黑皮诺杯，我虽然不太专业 啊， 我用过一次。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用过一次，喝的不是红酒 啊， 不是喝的黑皮诺 啊， 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很精于这些乱七八糟的收藏的这些东西。他那天拿了一个杯跟我说，这是为什么？我突然就能知道这么一个黑皮诺杯这么不主流的名字。你看林老师知道不奇怪，我知道就有点奇怪。拿出来，他给我倒了一杯可乐 啊。 哎，他跟我说这个杯子现在是公认的喝可乐最好的杯子， 这不大材小用了吗？ 哎，他还不是大材小用，我还观察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好？他说用这个杯子倒可乐，可乐的那个气泡 啊， 不会走得特别快， 那不就跟起泡杯的一样吗？ 哎，就有点那个意思。他说，你看那个气泡啊，散的要稍微的慢一点。他给我拿了一个那个玻璃杯，就是普通那种直筒的那种玻璃杯，给我对比。 那你就直接拿香槟杯不就好了？ 跟我说，还跟我说那个甜度 啊， 也会有一点点的提升。 哎呦， 哦，他们那个 自己的感觉， 主流玩可乐的一帮人。喜欢用黑皮诺杯，我不知道林老师知不知道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呢，在我们其实，在我们圈里也有。 哎，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他的出发点，或者是他那个杯子到底是怎么 样。他的出发点就是跟我显摆呀， 就是这个 这个以葡萄品种命名或者制作的这个杯型是全球最著名的一个葡萄酒这个酒杯生产商，可以提名的吗？ 可以 啊，就是 Riedel 这个生产商，奥地利的一个酒杯的品牌，是他提出来按照这个葡萄品种来做这个杯型。那么他的杯子确实是全世界最好的，我们圈里面也都这么认可啊。他的杯子被称为葡萄酒杯里的劳斯莱斯啊。那么他做大型活动的时候，这个公司老板出席的时候都是坐劳斯莱斯来，就是来他们有一个官方的一个合作，所以确实也叫他杯子中的劳斯莱斯。他呢就专注这种功能性的杯子，然后前些年呢他特意出了一款杯子，就是可乐杯啊，就是用这么贵的杯子，都是几百上千几千的一只杯子，我去做一个可乐杯，然后还特意来中国全世界巡回了一圈，就是用他这个杯子来喝可乐的感觉所以你这个朋友可能也知道 一个杯子好几千呢 也知道这个杯子，因为杯子如果想推荐他怎么玩呢，只能这么玩，就是我一个杯型去品鉴，然后用其他的杯型对吧，跟我做一个对比， 对对对， 那同一款可乐倒在我的杯子里喝下去和倒在其他的杯子里喝下去是不是有不同当然他那个可乐杯是没那么贵，我就说他的自己的酒杯是几百上千的，都是这样然后 但我觉得就有点先入为主，你知道吗，他就会跟你先灌输这个杯子喝可乐就是不一样， 会有暗示的， 对，你暗示了完了以后，那大家呢一般人呢都会有从众心理，哎，你这么说我喝起来可能哎也有这种感觉，结果呢我再跟别人说，他也一听这话有道理啊也是这么认为的， 三人成虎， 你看看 这个事儿就真了， 对， 是吧，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道理并没有像刚才咱们林老师说的似的那么的明显，他这个级别，他这个段位的人都 反正 喝了那么多都没有感觉出来 我真的只是看到那个气泡啊比那边确实散失的要慢一点你要说口味上真的甜度有提升我没有喝出来，但 是 我 你要说气泡我还有可能相信，但是说甜度的话你怎么又通过一个杯型改变甜度， 对，它就是杯型收口高度是吧胖瘦，然后呢让这个气泡呢 气 跟氧气的这个结合度没有那么的快， 就是在卖概念对吧，你想他们买了那么贵的杯子如果不告诉你喝起来有一点不同，那这个钱花得多冤呀，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杯子呢， 你对吧，所以说还有一部分他们不服输的因素在里边 很倔强的一个公司吧 所以就让一让他们， 对对对， 他们说有就有， 有 是吧，世界都是和谐的嘛， 好嘛，得嘞，咱们进段广告回来咱们继续来介绍一下白葡萄酒杯。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我们接着让林老师给大家说说这个杯子。刚才红酒杯我们说的差不多了，是吧，林老师？然后我们可以说说白葡萄酒的杯子。白葡萄酒的杯子好像是不是就没有这么多花样了？ 对，就没有这么多花样了。那个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一种这个白葡萄酒杯，然后这个大家看啊，就我们刚才介绍顺序，按说我们介绍顺序应该是一款香槟杯、一款白葡萄酒杯和两款红。对，所以如果你通过这个咱们今天这个聊天之后，你回去之后那个在正式的场合或者是邀请朋友或者参加正式场合他们摆错了的话，你就知道上来先喝一个香槟。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白葡萄酒杯一般要是西餐的话配它的沙拉或者是前菜或者什么，然后呢这个如果中餐呢就是我们的凉菜或者是小盘头盘， 对， 然后呢后面两款葡萄酒，这两款葡萄酒呢一般都会一轻一重 啊。嗯，一般即便不是每一款酒都每道菜都配一款酒的话， 嗯 嗯，那么这个也会是两款，至少两款葡萄酒。 嗯， 两款葡萄酒一般它的风格会不一致，就是一轻一重， 哎 啊，一厚一薄。 嗯， 所以呢，再配两款红葡萄酒杯，就是正常的一个顺序摆在这儿，你就知道今天晚上这个就大概 有几个菜， 啊、 嗯， 是吧？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就是再回过头来说这个白葡萄酒杯啊，白葡萄酒杯呢，一般白葡萄酒我们喝的呢。一般白葡萄酒我们要的都是一个清新和清爽， 好像都是这一种杯子，我看到，对 对 吧？ 对对。然后呢，它一般就是一个 U 型， 哎， 啊，一般就是一个 U 型，把它的清爽、清香啊，把它表达出来， 嗯， 啊就可以了，就这么一个功用。 嗯， 少数的，高端的或者特别味的一些这个葡萄酒，白葡萄酒呢，会杯度也大一点。或者特意把那个红的拿过来去感受一下，然后它的那个细腻的香气，这时候又出来一个特别的特殊的，就又是那个勃艮第了。 哦， 啊，因为那个大部分我们喝的是白葡萄酒，喝的是清爽， 嗯， 但是勃艮第的白葡萄酒啊，它的沙当尼很多是经橡木桶的啊，或者是陈年的， 嗯， 一般其他的白葡萄酒都不经橡木桶的，所以它又很复杂。 哦， 啊，所以勃艮第的白葡萄酒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杯度啊或者什么就又大了。 嗯， 啊，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就是一种简单的 U 型的，这个透明的，这个这种透明度啊、折射率啊都非常好的这种白葡萄酒杯， 哦， 啊，往这一放，这两个酒杯，这个呢稍微特殊点，因为它俩不是一个系列的， 是 啊，这个酒杯呢，这个品牌的杯子一般喜欢做这种圆圆的，是稍微有点肉嘟嘟的这种收口的， 嗯， 它的香槟杯啊，它的这个白葡萄酒杯啊，红葡萄酒杯都是这个，因为你看这两个杯型是一个系列的， 哦， 对， 你看 对对对， 长得很相似 啊。就白葡萄酒就很简单，要的就是小清新、小清爽， 嗯 啊，然后有特别好的这个杯子的折射率啊，它的有的时候它跟水是一样的， 嗯， 就是怎么放，就是你把它放到一个水池子里或者什么的，你看不见这个杯子了， 哦， 真的呀， 啊，就是因为它的折射率可能跟水是一致的，就特别好嘛， 哦， 啊， 哦，就跟那共振似的， 对。 是这意思吗？ 杯子里还有一个共振的一个说法，比如说， 啊， 就刚才我们说这个听到这个声音呢， 啊， 你看这个杯子今天我带了就没洗干净啊，但它的质地也都是不错的， 哦，这个声音这么揪都没揪烂， 它的声音都非常好听 啊，哦，真好听，很悦耳 啊。有的时候人说这个你的声音也可以跟它共振，比如说你的我找到同样的频率，你喊一声， 哦， 然后它跟你一起震动 就炸了， 是不是？ 有网上有那种女高音歌唱家大叫，不是，人家不叫大叫啊，喊一个很高的， 那叫花腔 啊，这不是非常高的音， 嗯， 就把一个杯子震破了。 有看过那个实验， 这个就是你们说的这个共 振 的原理， 哦， 达到了同一个频率， 是， 嗯，真是不容易啊。 哎 啊， 那还有一点时间，这一节哈， 嗯， 林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比如说我们要买这个葡萄酒杯，应该注意点什么呀？ 不，我还有一个特殊的杯型， 啊， 想跟林老师请教 赐教一下，啊， 有一个我见过他们喝香槟的， 嗯， 跟一盆似的，就是这口特别大， 哦， 刚才咱们不是说那个都得小口吗， 嗯，扁平 的，扁的， 啊， 扁的我觉得啊，可他们认真吗？ 他什么叫认真？ 你觉得他喝香槟的时候用的那个杯子，用那个扁的是认真的吗？就是说， 就不他，我觉得他们好像不是为了喝 啊，就是说现在有一种 是白兰地吧， 那很像白兰。如果你我 白兰地杯， 像白兰，它的杯柄很短啊， 很短， 杯柄很短， 很 那是白兰地杯， 但是它大， 对它大 也大， 对， 哦，口也大。 它也是为了这个聚拢白兰地的这个香气，因为白兰地的香气是非常持久的， 哦， 是非常持久的。 因为白兰地也是葡萄酒，葡萄酿的， 但 是 他们确实是搁香槟的。 应该不是，因为现在只有两种喝法啊，香槟啊， 嗯， 一种是用这个香槟杯， 哦， 一种是用白葡萄酒杯， 哦， 啊，老年份的香气复杂的，有对这次自己的香气和气泡有信心的， 嗯， 会选择用白葡萄酒喝一点， 哦， 凡是拿白葡萄酒喝的香槟是很有自信的， 是好的，好，那这么着，大家伙儿还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关注 CHWL876。 好了，我们稍进广告，一会儿见了。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

再来关注东五环环铁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反方向远通桥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是排过了小交亭桥。东六环六合桥到羊驼桥北向南反方向羊驼桥北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我们再来说说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莲花桥北向南，新兴桥到花园桥的南向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个松桥的北向南，西五环闽西桥到石峰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那么另外呢，通州区五星路西段以鹿城中路为节点，东西双方向车行缓慢，受其影响，鹿城中路北向南、甘武路北向南以及019线道南向北也是车多路段。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8:35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令雷。 刚才令老师解答了我在上一个时段的那个问题。 哦，什么问题？ 就是我说的那个 扁平杯的问题。 扁平杯的那个问题，这个还是生活经验的欠缺。 哎呀呀呀！ 出去以后，我们聪明伶俐的编辑杨磊 啊， 一语道破， 哎呦， 这个是用来搭香槟塔的。我说你怎么，因为我结过婚，我发现啊，这直播间里一共这些人只有我没结过婚，所以我不知道，很正常。 真的是用来搭香槟塔的吗？ 就是我，你就是刚才那个孙涛找到了他那个杯子， 嗯， 我一看这个杯子，它是完全的一个像一个碟子一样那么大的平面，它不可能是喝香槟的。 对， 然后我们讨论一下，然后继续也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就是说那是搭香槟杯，因为它面积大呀。 哦， 然后它 搭香槟塔的， 那搭香槟塔 就专门搭香槟塔的。平时我们在宴会上一般不用到这种杯型，是吗？ 对，它就不会用的，肯定 不是一个喝酒的实用器。 哦，明白了，明白 了， 明白了。怪不得你说人家肯定是拿的香槟呢。 哎，对吧？来，那个咱们接下来的时间是不是得说说这个杯子的拿法儿， 拿法儿 是吧？ 好好好， 对，这样我们觉得呢，好不容易把这个令雷老师请来，我们的节目也把让他呢把整个，比如说品酒的这个过程，对吧？这个仪式感一步一步一步的给大家全部的介绍一下， 好的， 是吧？啊， 来得及吗？ 有那么多步吗？ 有好几步的吧？ 不就是倒喝 啊？怎么还得转一转，闻一闻吧？ 喝 啊， 对着主人微笑，试一下酒不错。 对，那我觉得从倒的时候，倒的时候呢，这就说到开，咱就不说开瓶了啊。倒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呢，就是大家现在倒葡萄酒的时候，有一点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就有的时候这个隔着这个很多杯子呀、碟子呀，或者你，我现在坐在这儿， 哦， 我先坐在这儿，现在给我帮我倒酒的那个人，他应该在什么位置？ 他应该在你的右前方，我觉得， 对吧？他在我的这个右手的这个位置，他去倒。 哦， 而且呢，重要的是，第一呢，这个杯子、这个瓶子倾斜的时候呢，这个标正标要冲着我，要告诉我 他让我喝的是什么酒， 嗯 啊，而不是刚好把这个酒标握在手里了， 嗯， 然后倒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他给我倒的是喝的是什么酒， 嗯 啊，嗯，然后这个转过来，然后倒的时候呢，几种握法，正常情况我们手掌握到这背标也行， 嗯， 或者托住这儿， 哦， 托住这儿也可行啊，倒，轻轻的倒的时候，啊，倒满的时候呢，我们一般说为了都会遇到那个稍微。 哩哩啦啦的情况， 对，哩哩啦啦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要快速的、自信的、 哦、 迅速的、稍稍的转一下瓶口， 哦、 稍稍的转一下瓶口，然后抬起来， 哦、告诉他们、嗯、没有撒，其实已经撒了一桌子。自信的告诉他们，其实这点不算什么 啊。然后倒进去的时候，也不要特别轻微说，说留下来一点了就这个 赶紧上去舔， 保持这个角度了，因为你要少的话，你知道它还是会。有这种沿着这个屏壁下来的时候， 啊、对对对， 所以倒的时候要自信、 嗯、 啊，感觉因为这个瓶酒不一样多的时候， 嗯、 啊，倒的那个速度和倾斜角度是不一样的。 哦， 掌握好，倒进去之后轻轻一转瓶口，抬起来、 嗯， 对吧？洒了也不要紧，因为都会洒。 他们不是都缠块什么毛巾在那个瓶子上，是不是？ 对，在这块有的时候缠一个搭一个毛巾， 跟围脖似的， 就像我们最简单的男士系围巾的那种方式。 哦，对对对， 搭一个白的，然后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哦 啊，那家里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简单了， 就无所谓了， 对，就 啊 简单了， 还管 什么酒标不酒标。然后呢，倒完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礼仪，就是你去那个吃饭的时候，有一些餐厅服务比较好的是这样，比如说他服务员一看今天谁来，这三四个人啊，是谁定的位置？ 嗯。 啊，是谁主要来点菜， 就是谁结账， 是谁来主要欢迎这个所有的这些人，他就知道今天这个人是主要的一个 人、 哦、 对、 哦、 然后呢是谁，最重要是谁点的酒。 嗯 那么点酒这个人点好了这瓶酒之后，他把这瓶酒拿过来之后给您看一眼，他会给您看一眼，就是可能你在聊天，他会轻轻的示意你一下这个酒。 嗯 然后你也不用很正式，你可能给他一个眼神、 嗯、 OK 是他，好，你开吧、 嗯、 这时候他才会开、 哦、 开完之后他会走到你一个人的面前， 嗯， 即便你请有女士有领导、 嗯、 啊，有长辈在，他会走到你的面前、 嗯、 给你的杯子里稍微倒一点、 嗯、 这时候你千万不要拦着他， 嗯， 中国就会有人来先给、 啊、 先给、 啊、对对对，磊磊倒， 对 啊，这不懂事呢 这对对对，先给高磊倒 啊 啊，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是让你来尝一下这个酒， 哦， 而且他会倒很少一点， 就是你尝 一 尝这酒行不行， 这个酒坏没坏。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我觉得尝的不好我可以退？ 对， 嗯， 如果说你今天点了花了10万块钱点了一瓶80年的拉菲、 哦哦哦哦哦、 你现在一喝 不对呀， 因为对，你觉得这个，你对这个口感有质疑， 对， 你说我就认为这个酒已经坏了、 哦、 啊，然后呢他呢就是 这种 重要的情况，对，他会跟你 他 肯定会， 对对， 他也会拿另外一个杯子试一下啊、 嗯， 他觉得他确认说你说的是对的， 哦、 那 OK， 我换一瓶。 哦、 啊、 嗯， 那么就是这样，是一个确认的一个过程，你千万别拦着他。 哦、 你一喝， 嗯， 一般情况下99.9%都是跟他试一下，点一下头，这酒没问题，倒吧、 哦。 或者你告诉他这个温度太有点高， 嗯， 要再冰一 冰一下 啊，要再冰一冰、 哦、 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就去倒这个酒了，他会知道怎么去倒这个酒。 嗯、 啊、 哦， 这个酒就倒到杯子里，确实是很。这个确实是不是说这个礼仪很矫揉造作， 嗯， 对吧？因为是你花钱， 对， 你点的酒，第一我让你确认这个酒， 嗯、 你这个酒在酒单上是3000块钱那瓶酒， 嗯， 我让你确认看一下，确实这瓶酒，而不是拿了一个300块钱的酒 糊弄、 嗯、你。 对， 哎，我觉得人做的挺好的， 对吧？ 对， 试一下，你确认一下这个酒标，我当着你的面把它打开， 嗯、 对吧？打开之后你再确认一下，如果这个酒品质有问题，我们互相可能沟通一下，我们也认为有问题 ，OK， 我换， 嗯 啊，或者我退或者怎么样，然后再去倒。 哦， 对啊， 诚信买卖嘛， 对 不对？ 对 对 对， 这个 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就拦着他，哎，别给我倒，给领导倒， 对对，就弄得人很尴尬了，是吧？ 不懂我们这些专业侍酒师的工作流程， 哎呀， 可能在高档餐厅啊，吃饭的机会还是少，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点提示的特别重要， 哎， 对吧、 嗯？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我觉得如果有侍酒师在，这个问题就不存在， 嗯、 就是我们在家有的时候。 嗯， 这个杯子它都是差不多的、 嗯、 我这一杯要倒多少 啊 ？OK， 一杯呢，大家看啊，葡萄酒呢，不管什么样的瓶型，你看我今天带着这个长笛型的这个瓶型， 哦 啊，这个是勃艮第的瓶型， 嗯 啊，这个、香槟的瓶型都是750毫升， 哦、 嗯，葡萄酒的这个标准的单位呢，就750毫升，750毫升在。我们去酒店里面有的时候你看那酒单上有时单杯点的， 嗯， 就是今天我们两个人就想配着餐稍微喝一点， 对， 然后没想喝一瓶，一人点一杯、 嗯、 这一杯算是多少、 哦、 是多一点少一点，对吧？ 对，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这一杯呢差不多是150毫升，这是最标准的嘛、 嗯、 因为这一瓶呢能倒5杯， 哦 啊，这个量其实不少，你知道我们家里面平时再点一点，这一瓶酒可能吃半顿饭，这个四五个人吃了这饭吃到一半才喝完， 嗯，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酒标准的这一瓶酒就是到五杯，这么去算， 750毫升嘛， 对， 对吧？嗯， 对，这是酒店核算成本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公式，就是我这一瓶酒开了，今天晚上开了，应该单杯应该到五杯， 对， 好，这什么红的、白的、起泡，基本都是这个量。 对, 对， 起泡其实要稍微多一点，可能要到七杯，因为起泡它那个体积小。体积小。 一般冰酒会少一些，一般都是300多毫升， 375， 375 是750毫升的一半。 哦，对对对， 但它的价格反倒可能是这一瓶酒的两倍， 对， 所以合起来可能算是四倍了。 那个你也喝不了多少， 是 因为实在是太齁了，对吧？ 还有一点，这里有一个小贴士给大家的，就是喝起泡酒或者香槟的时候，尤其是香槟，因为起泡酒的。便宜一点的起泡酒，它的气泡没那么绵密啊，没那么丰富， 对， 所以到香槟的时候，一般这个杯子啊，这个杯子一般要倒2到3次，就是你倒进去之后，它的沫迅速上升， 对对对对， 就满了，不要管它，这是很正常的， 好 啊。然后呢，你可以去倒下一个人的， 嗯， 等那个气泡缓缓的落回去之后，再倒一次，它气泡哗又上来了， 嗯 啊，没关系，这个时候你可能看这个酒液，如果两次倒已经 OK 了的话，那就 OK 了。如果两次还是倒特别少。没事，待会儿回来再倒第三次，基本上到达杯子的1/4， 嗯 啊，这一杯香槟才算倒完。 哦，你看看，提醒的又很好， 真的，香槟喝得特别快， 就别着急， 使人容易愉悦的一种酒，你知道吧？所以就喝得快， 因为又那个入口又甜，然后还有点气儿，然后你香槟肯定都是冰着的嘛， 嗯， 冰着的你夏天喝起来又非常舒服， 其实冬天我觉得也可以。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我说我一夏天买几千块钱的这些酒， 我的天， 真的不多。你要按利率算，我买那个真的不算贵的 啊， 什么巴黎之花什么那些都没买过，买的都是很普通的，好多都是那种 Moscato 那种小甜水儿，其实100多一瓶，有的稍微贵一点200块钱一瓶， 一百多一点能买，我能挑出好多种特别好的。 我告诉你，我都买的是60-70，70-80， 就是这种小甜水儿， 小甜水。 然后你想，我跟你说，我和我一个朋友夏天的时候，我们俩有一阵对这个酒非常上瘾，坐那儿可能。还那个没有说几句话呢， 一瓶没了 就没了，真的每次喝完这个酒，哎呀，我俩坐那儿都是一头冷汗，说，哎呀，还是应该好好工作。 我想说， 9000都喝去，你一周喝一回，对吧？你算算，一个 几百块钱就没了。 夏天有多少周？ 对呀， 十几周。 我只能说你是个小酒鬼。 一周你就算喝一瓶，俩人那么喝的话，那可不就2-3000块钱不轻轻松松就花出去了吗？ 对，还是适可而止吧，适量，我觉得是吧？ 真没超量，俩人喝一瓶还能超量吗？ 尤其那种小甜水，然后呢再加点颜色或者是桃红的，特别适合跟女孩喝。 嗯，对， 特别快。 哎，刚才咱们这个大概的这个。倒酒的过程也说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该是拿起这杯酒， 对，怎么 端起这杯酒，这个过程是不是也很复杂？ 刚才我们的编辑磊磊还说，他曾经研习过这一段， 哦， 说男生拿和女生拿 还有 还不一样哦，具体什么区别呢？我也没太听出来。他说好像是什么男生要怎么捏着，显着好像更威武雄壮， 哦，行行行， 女生怎么拖着，显着更矫揉造作。 那咱们一段广告之后再分解。 好的。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来，我们让那个练老师给讲讲，是不是有这么一种 握杯 的方法，男女还有别，啊， 握杯的方法呢，就是第一点还是想告诉大家什么是错的， 嗯 啊，就是还是就是抄过来啊，用这个 这个 跟那个抽烟似的，把那个杯子那柱夹在中间，那就是错的。 对，夹的。如果看这中间四个手指，那就夹在这儿。 哦 啊，这两年看的少了。 哦， 但是提醒朋友们，越少了，越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就因为 独特呀。 对，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但是你还要去犯这种错误。但是我前两天在哪个电视台的广告里面还看见一个。就是这个广告里面一个特别优美的一个 姑娘， 对，还是在这么拿着这个杯子， 所以这是不是女士握法？ 故作一个特别优雅的一个，但实际上她已经违反了最基本的一个规律去 你给她加温了， 对 、手要特别小的接触面积才可以， 对， 还是你懂， 对，除非有一种情况下你去炫技的时候会出现，就是如果说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一顿饭，然后呢？天气还是比较热，然后呢，我把这杯，但是为了大家喝的那个及时一点，也不要把这个酒，因为酒可能是我自己带的，那温度呢就稍微高一点，但是喝起来效果会不好，所以呢，你会告诉服务员说，把我这个红酒跟白葡萄酒放在同一个冰桶里， 人 家喝葡萄酒的时候有冰桶的， 对， 香槟的，放的一不小心放的时间长了，等你倒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酒啊冰冷， 对。 对吧，这个酒冰了跟白葡萄酒一样，温度可能到了那个它是冰水里冰水混合的，可能5-6度一个红葡萄酒，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倒进来了，然后你又挺想喝它，但是这个温度是不合适的，所以偶尔呢又会特意的加一点温 捂一下，然后用嘴冲着这个杯口， 你这是加二氧化碳， 这样 你这 温度就高了，是不是？ 很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要保证口腔的这个 清洁， 自己的杯子自己喝，对不对？ 你就别捂别人的， 哈别人的，没事儿啊。 就是这个是错误的一个握杯的一个方式，就是再一个就是正确呢，一般是有两个，那第一呢就是用我们的三个手指啊，三个手指，拇指、食指和中指夹住我们的杯柄，就这是最正常、最标准的、最大众的一种拿法，也是最简单的。 对 啊，这个拿放下是吧？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 我们的编辑杨磊说的， 对，他说到的，就是经常我们会用，还是用这三个手指，托住杯底，托住杯底这么拿，这么拿，一般情况下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我就想问问那个孙涛 啊，涛哥， 我猜测啊。就是 猜一下， 拿着这个手要拿一根筷子，当当当一敲，我要那个说两句 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是不是？ 对， 是不是说两句的时候这么拿？ 对，这就是说明了这个酒杯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就在正式的就在这个酒会里的时候，有的时候主人要讲话的时候，或者重要的人要讲话的时候，你去喊啊，或者是去怎么样，那个声音不太好，就是你轻轻的。敲这个杯肚，拿着杯底敲这个杯肚。 真的， 当然我是这个笔是有点胶皮在上面啊，但是你用筷子或者是勺子， 对， 金属的 敲， 金属容易敲，就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敲这个杯肚，所有人就听见就知道了啊，有人要说话了，可能大家都听见啊。 你看看，还有这个功效。 这是插播了一个， 我经常讲话， 哎呦，有 可能，经常敲钟。 对，一说就是姑娘们赶紧听我说一段， 我这一敲，下面人就知道哦，下课了。 当然，这是小插曲啊，这是其实呢，这么拿杯子有一种，就是在中国很少。中国比较少，就是在外国朋友的这个饮食文化里，很多时候吧，它是没有正餐的，对吧？就是说，它是一个很 freestyle 的一个 party， 或者我们叫 流水席， 站立式的这种， 一直吃， 站立式的这种自助，或者是你拿一个香槟杯或者这个酒杯在等人的时候，你站着，然后一直在给不停的跟人聊天，这个杯子你一直不放下。你一直不放下，你这么攥着它会比较累。 对， 过了一会儿你会发现这拇指都酸了。 是的 啊， 是的， 然后你还要走来走去，这个、一会儿跟这几个朋友聊一聊，一会儿跟那几个朋友聊一聊。你要拖得稳，还要不累， 还挺难的。 会是这种的 哦， 或者 就托起他的底托。 对。 这我觉得还真挺难的，因为我知道老外他们有一习惯，基本上都拿一杯酒 站着喝一天， 站着喝一宿一晚上。 对， 他们真是5-6个小时，他们也不知道聊什么，也不吃东西，真的就像丁磊说的，也没有正餐，就干喝。 就他们这种场合呢，这个你大家都会逐渐有一些接触，就是拿着杯子会比较累，所以这种方式又稳又没那么累。 真非常好， 是啊，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们问一个问题呗。 哦， 这么快， Peggy 说了，问个问题，意大利产区的酒现在有评级吗？总体大概什么个价位嘞？ 好，一分钟。 好，意大利酒呢，现在 啊，后边有歌，没事啊。 意大利酒现在呢，整体来说有一个分级，一般会有一个标签在上面啊，粉色的标签会写着 DOC，绿色的标签会写着 DOCG，啊，大致是这么两个分级，就你可以认为 DOC 是一个啊，还是入门级的一个法定的一个标准，对吧 ？DOCG 会更好一点啊，然后呢？这是比较从颜色上和那几个单词上大家辨别比较简单的。一般 DOC 的话，100-150啊以内就好了。DOCG 呢，范畴会稍微大一点，当然，往上可能不设上限的，就这种大一点啊，200-200以上、300-500都会有这个标签。那个标签也很像咱们中国的防伪标签，它一般会横着贴在这个瓶颈处。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分级跟 AOC 的这个就法国的分级一般好像大家还比较容易记，而且呢标识比较明显，它甚至比法国 AOC 的评级更明显，因为它有一个标签还在带颜色的，所以就记住这几个单词 DOC 和 DOCG。 明白了明白了， 再问一个吗？ 问一个。 好，这儿有一个大旗，我不知道那个您的名字是不是这么念，发了几个图片。先发了一个就是问林老师，那个是个什么杯子？ 那个杯子呢？我刚才看到了啊，那个啊 ，Scott 的一个杯子，那个杯子在世界上也是前五名的，排名前五名的杯子了。它的特点呢，就是他发那个照片，本来是圆圆的杯子，他能给它做出带一点棱角。他的杯子整个那个一系列，不管什么杯型，都是带一点棱角。你看到那个照片哈，在他的本来别人是杯肚的地方圆圆的，他那稍微呢带一点棱角出来啊，其实内壁可能稍微再圆润一点，就是他的一个特点，像一个特别犀利的， 外形的切割感比较重。 对。 然后他还发了两瓶酒，他说想让那个老师给讲讲 看看 酒怎么样啊？ 那两款酒呢？一个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是澳大利亚的一款酒，2016年的梅洛，也没写具体的产区啊，但是我从它的瓶型和酒标的设置来看，还好，就是平时喝的酒，我还是建议这个酒也是可以 赶紧喝 啊。还有一款呢是来自于匈牙利的啊，托卡伊的，甜酒，这个甜酒里面这个托卡伊的甜酒也是翘楚了啊，也是代表性的了啊。但是呢，托卡伊的酒呢是有分级的啊，几篓的啊，就是一般通过几篓葡萄酿造的一瓶酒会更加的这个甜度更高啊，或者怎么样，就有这么一个标准。它那个上面没有这个标准，所以我判断也是一款大众型的这种甜白葡萄酒。也是高兴的时候就喝了。 好的， 没什么收藏的价值。 特别感谢啊，感谢这个林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关于葡萄酒方方面面的知识。到时候咱跟杨磊说说呗，咱下周再出一篇呗，哈。 好的，你又给人家派任务了。 得嘞，再次感谢林磊，谢谢， 谢谢大家。 那今晚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孙涛啊。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 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But you don't even know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Said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Every night when the stars come out Am I the only living soul around Need to believe you could hold me down Cause I'm in need of something good right now We could be screaming till the sun comes out And when we wake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